2237的朋友说是给孩子吃的，马上要开学了，在学校吃午餐，所以啊，这早晚上的饭菜呢，自己是格外要操心。还有2005的朋友订购了2组6盒，得到8盒，还送了2床夏被。说啊，这么大的优惠，还是进口的野生海参，确实难得。你们得保证品质啊，放心，绝对会保证的。您可以再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要求客服送货是带上报关单，带上质检报告。但是我觉得您尝试吃一盒就知道了，口感、营养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看到订购的朋友特别多，如果此刻电话占线，请耐心重播。 是的，最后一天享受699元到岸价，享受到买3盒送1盒再送下背，错过最后的一分钟，节目结束，优惠就立马取消了。 是的， 所以呢，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一点时间，赶快抓紧。海参的好处，吃过的不用我多介绍，没吃过的您自己百度查一下。珍贵的海洋食材，好处可不止一点点。而野生海参1盒500多的价格，也是鲜芋仙的首次放价。而野生海参1盒500多的价格，也是鲜芋仙首次放价，只此一次。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要我说啊，只要对身体好，只要能够呵护家人的健康，别说是10来块钱一头的野生海参了，就是100多一头我也愿意啊。您要知道啊，现在一个小感冒咱们去医院挂次水都是几百块钱，这要是换成海参那得吃多少回啊。 是， 当中16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还有各种的矿物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划算到每头才10来块钱，您还舍不得吗？40071061084007106108。 对啊，10几块钱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份饭店里98块钱的海参小米粥，10几块钱就可以让我们摊个海参鸡蛋饼，又或者是煲一盅海参海鲜汤。您想想看啊，这在酒店里得是多少钱的高档菜肴啊！现在鲜芋仙的海参已经做出了品牌，做出了人气，但遗憾的是，今天是最后一天订购3盒送1盒的机会，一旦错过，也就意味着下次的鲜芋仙海参可能就再也享受不到划算下来524块钱一盒的优惠力度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不论您是工作压力繁重的上班族，还是学习重、课业多的学生朋友，又或者是老年朋友，海参都是好选择。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0来块钱品尝到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还能够多得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下被的活动，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最后1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脑血栓的一些这个知识。我们上一章讲了老人呢脑血栓呢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就介绍一下老年人脑血栓呢有什么样的特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老年人越年龄大，这个发病的率就越高。比如有一组这个国外的调查说，男性啊70组的老年人比40组的人发生脑血管病的这个几率要高16倍，而女性就是同样这样，这两个年龄组它要高60倍。老人脑血栓的临床特点有这么几个特点。因为它是老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嘛，加上糖尿病呢也是老年人发病率比较高，也是他们这个引起血管并发症啊最重要最多的一个年龄组。第一个呢就是发病和病程经过不典型，老年人的这个脑血栓发病过程是不典型的。逐渐的出现步行的障碍和甲球性麻痹的这样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多。这样的原因之一啊，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脑梗，老年人的这个脑血栓呢，常常是多发性的小灶梗阻，它就是小的血栓就堵住了在脑的血管里头，所以它不一定表现的明显的发作的典型症状。CT 检查的过程中呢，就表现出来除了脑室周围呈一个低密度外，没有明显的梗阻灶。核磁共振或者是电子计算这个断层 CT 检查可以使这些临床的病患症状和缺血之间的关系呢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所以他必须要做核磁共振或者断层扫描才能够发现呢它有一些病灶，而且是小的梗塞病灶。因此在临床上它没有那个我们经常叙述的那些典型的症状。第二个呢，它的存活率低，预后不良。典型发作的急性期死亡在70到80组队比这个60组要提高2倍、2-3倍到8倍。所以年纪大的如果发生了就是不典型的老年的脑血栓，他也这个死亡率啊要高，急性发作的时候。70岁以上的初发病例啊在50%以上在3年内就夺去生命了。同一部位的病灶随着年龄的增高而愈后呢他就不良了。第三个呢，日常生活活动他恢复的不好。活存下来的病例如果康复效果不佳，所以日常生活活动的功能啊就不是特别好，特别是步行功能的恢复。70岁以上的人呢多数都不理想，这是因为老年人啊多数他都是双侧的病变，对躯体肌肉的功能影响呢就比较大了，就是两侧他都这个肌肉收缩的功能啊步行的功能啊这些都不行。这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容易痴呆。痴呆病人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增加，而且多数都是脑血管性的痴呆，就是因为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的血管的一些病变呢，还有脂质代谢紊乱等等，这些的紊乱所引起了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所以它就失去了正常的生理功能，死掉的比较多，不容易恢复的比较多，这样就发生痴呆。而且这个脑血管性痴呆啊多是脑梗所引起的， 因此老年人的这个脑血栓病呢，我们得非常非常注意。而且老年人你啊，容易得高血压。你说你比如北京，我们给讲高血压给大家讲过，两个老年人里就有一个，整个平均起来四个人里就有一个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多的，又有糖尿病存在的，你就更得注意了。因为糖尿病的高血压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是高血压作为糖尿病的另一种大脑血管的并发症，另一个原因是原发性的，他原来就有高血压，然后现在呢他血压还是高，这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两个危险因素都存在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一些问题。因为有的这个国家对5102个新诊断二型糖尿病的人进行了平均为10年的治疗和随访，然后他们研究发现了新发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中啊，有39%的人有高血压同时存在。这项调查还有一个独特性，就是研究中观察了严格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压，就能够使这糖尿病发生它的危险并发症，比如心梗，比如冠心病，比如中风，它就能够降低这个发病率，降低12%，降低12%，而严格控制血压，它能够降低这个种危险性，能够降低24%。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又有高糖尿病，又有高血压，那么你降血压比降血糖会更好的预防心梗啊、脑梗这样的病。所以对于这个医生来说，或者你自己有这种知识来说，你如果为了预防脑血栓的形成，特别是老年人60岁、70岁、8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你是糖尿病，你又有高血压，你或者你是高血压又有糖尿病，那这两管齐下，两个都要把它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这对预防老年脑血栓的形成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个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是一种高危性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在1999年呢，跟这个高血压国际高血压有关血压处置指南上就规定了，凡是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都规定他是高危或者极高危人群，一经发现就必须立刻用降压药物，使这个血压控制在正常水平。所以在我们这个平常人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在这方面呢就特别应该注意，不要觉得因为我们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老年人啊都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标准都有一个放宽。那么放宽到什么程度，一定要听临床大夫的指导，不要认为能为放宽所以就不很好的控制在正常水平，这对脑血栓的并发症的发生啊是非常非常不利的。而想了老年人脑血栓形成又多，愈后又不好，发病又非常多，这个留下的后遗症致残又非常的叫人痛苦，所以在这方面呢降压降血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啊，也提醒年轻人，其实年轻人呢青年人也会得这个脑血栓，而且近年来就发现这个脑血栓的形成啊像年轻化，原来我们讲了是40岁以上啊占了一大多半，50岁以上，而现在呢40岁以下的年轻的这个血栓的病人不少见，35岁、40多岁啊，就开始这个一侧活动受损了，就要受这个血栓的折磨，但是呢，年轻人发现脑血栓的潜在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你比如头部外伤啊，各种因素所引起的血管炎呐、还有血液病啊，比如红细胞增多症啊，血栓性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贫血等等，再有就是有病毒啊，或是真菌结核的感染。还有就是妊娠呢、分娩呢、还有口服避孕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药物过敏、高脂血症、糖尿病、动脉硬化。青年人脑血栓的病死率很低，功能神经恢复的功能也好，所以在这个随访中啊，至少有3%的病人病情显著的改善，完全的康复，而且复发率也很低。因为这时候啊，这个年龄组它的血管的功能还比较好，容易建立侧支循环。但是呢，不是说因为年轻人比较好你就不重视，因为年轻人不重视，有时候他往往就耽误了最好的治疗时机。年轻人呢，这个小脑中风在这个青壮年不少见。 有统计啊，它的发病率在中风人数的20%，那就十分之一了，非常多了。小脑中风和大脑中风啊，它相同，都是脑中风，但是有区别。它区别在于啊，一个呢是小脑中风好发的青壮年，大脑中风是中老年，还有小脑中风偏瘫症状不明显，而大脑中风啊都会出现轻重不同的偏瘫。小脑中风的先兆症状啊，比如后脑勺疼啊，或者头晕啊，恶心啊，站立不稳，说话含糊不清，发音短促不连贯，以及两侧有眼球上颤。如果青壮年发生了小脑的这些先兆症状，就应该警惕了，不要吞着，赶快到医院去诊断治疗，会结果好一些。否则的话，因为它是这个小脑在颅脑的后边，它是维持身体平衡啊，而且这个协调肌肉功能啊，协调肌肉紧张啊，和协调大脑支配肌肉活动的主要的中枢。一旦小脑这个血液血管有堵塞，就会影响小脑的功能，又发生啊小脑缺血性中风，这样呢，也有危险存在，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也得特别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祖先2000-3000年前就知道了，就在临床上用它，称它是仙草啊，不老草啊，或者是神草。而且呢，在神农本草经最早一本书上365种药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以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现代的中药大词典呢、啊、还有中华本草啊等等，都有大量的临床的证据说明了灵芝它对于常见病、多发病，甚至于疑难杂症，在预防上，还有促进康复和自愈能力上，以及减轻和消除症状上，因为10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都非常强，所以呢，就能够使这个很多的病症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啊，它这个灵芝酸、灵芝多糖、水溶性的高分子的，还有多肽类的生物碱、生物总碱，人体所需要的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还有维生素 B1、B2、B6 已经14种微量元素，特别是锗元素啊，比人参还要多5到6倍，是有机状态的。它一个可以止疼，另外可以促进我们免疫功能的正常，它能够诱导我们身体里干扰素的形成，而对病毒的抵抗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么所以这个灵芝在常用的过程中，这些特别的物质的它基本上水溶性非常非常好吸收，这样吸收的结果呢，就对我们全身有非常好的调适的作用。在比如这个灵芝啊，在古代啊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它能够治胸中结、入心生血、助心冲脉。就说明了这个我们古代祖先虽然没有现代这些仪器了解灵芝这么全面，但是已经知道了它对我们的心血管有非常好的作用。而现在的研究呢，这个灵芝在降脂方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了啊，你比如它可以使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下降，而使高密度脂蛋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抗动脉硬化，修复内皮细胞，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啊这个血管的年轻化。再有就是用这个人的细胞试验，用这个提取物来做试验，证明了灵芝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再有就是它抗血栓，这个药理试验就证明了灵芝非常明显的在体外抗血栓的形成和抑制血小板的形成，降低血液的这个高凝状态，减少血液的血块和阻塞。灵芝多糖、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还有灵芝纤维素、孢子内酯 A， 除了抗缺氧，还增加心肌的对这个氧气的摄取能力之外，它抗血小板的聚聚，使得血管的纤溶能力增加，就使得血栓不能够形成，小的血栓的时候就把它溶解掉了，使得我们身体里啊抗凝和这个血液粘稠度增凝的这两个让它平衡，